情啊，自己啊，可听到正落在此江里花，素心一片寂静夜，今夜自此断肠声，孤独一宿一往昨，一往昨。恨不多，光阴度与神心心，早批他女子过街扶上京。 孙子永为康啊老奴先生同家梦萦凤姿深宫静我明日有事绝无呀父母心急泪冲心方有路遇到我家从此我愧的梦萦心不绝啊又怎能面向我将士人泪成下皇宫怎能容忍他我杀将士人泪成下皇上你可为他皇上你眼睛生死皇上自信傲天下皇上自立不能皇上心为真与假兄弟情分曾经一样到如今皇上心里一心

一颗心从一阵阵荡开家是我心血骄傲过的根实是家境我最难逃我自走的走，家是白的白，破的破，破的。滚滚绵绵，滚滚烫的滚根山中一朵满红，为父亲送不回。 来到这穷乡僻壤之故，听是江暖景致啊美，山文水远茶我香，明此一路来上晚，故转到此好风光。Thank you. 今日早辈亮堂堂，酒香催眉生缘好，无不今日来尝一尝，尝一尝，尝一尝，今日早辈不滚倒，为想快步迎千里，难道只为聚彩霞？听是自门一回，母亲心中喜洋洋，急忙关住美容针，亲手把把小儿郎，小儿郎，小儿郎，一介僧人哭声长，啥要怕他也愿意先去问姑儿的娘，我是孩子亲祖母，宝宝生儿一护法，他是孩儿亲生母，孩儿怎能离开娘？你知儿子不能离开娘，你为我抛下亲娘来望啊望。今生难用儿的娘，我只好独亲与他为家乡。事到如今，你怎样想？七大你独小啊康，他女子我小康与怎样，独大你得是生而为京都，连小康便把回的推娘带着黑儿谁抚养，母亲亲自来承担，黑儿长大非容易，谁用过一日落过年年护法，不要黑儿长昏落，不要生儿数码，我要黑河有心情，我要生儿是更长，我要黑河几次慌，我要生儿自信旺，我要黑河心做人，我要生儿真少当，要他自己哄，要他去玩风，我的本子心自信旺，我的成果舍得重量，身体国防自身，唱声多大你列小康，多大你列小康，大你小康真相通。哦哦哦哦哦曾托约万年长，万年长， 过去的百年是值得珍惜的，因为在我们老艺术家们饱经风霜的脸上镌刻下了粤剧在上个世纪所经历的风霜， 未来的百年也是值得憧憬的百年，年轻一代青春飞扬的脸上更书写着粤剧在下一个世纪将迎来的阳光。 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因为有观众朋友和我们一路同行，才使我们的粤剧唱得如此的动听，如此的优雅。 在未来的日子里，让我们继续携手并进，去创造粤剧更灿烂的锦绣前程。 那么在今天演唱会的最后呢，我们要再次请出所有的演员们为我们高歌一曲 《百年留声》。 算是随便小姑当前，一年三季五天前五天前，青翠的淡白雨柳的晶莹，古董船微微的苏丝缠一把年，

漫步东堂，三更 青山寺坐 娘子 是林左边，你是月亮文臣，林臣君总算娘子是林左边，生姑生姐女才俊，总算娘子是林左边，我与你 再请听董珂蒂演唱的《二堂放子》。 天上神经跳跳，心中是thank you。

哎呦，哎呦，一定要对，一定要对。 怎么？当真要对？ 当真要对。 果然要对。 嘿嘿，果然要对。 于此，道长告罪了。 行。小儿郎，哎，你养老几个娃娃啊？你给我注意呀，小姑娘，你说话呀？你对不上来了，你说不出话来了，我这招牌打碎。 是，铁马。 哎呦，这第三个儿子呢？ 第三个儿子不先想，道长告罪了。 行。 他来在殿堂，一番两次，两次三番，看问他的情。 你从他也不像话了啊。哎呦哎呦， 听众朋友再会。